其实都是跟中国工人的生产、产品的运输、运出和整个中国科学技术、工业技术的发展是极其有关系。我才觉得哦，原来这个广告不是那么简单。如果大家留意一下 CCTV 这个广告，这些广告有小朋友的，有小孩玩水的，有火车，旧式火车变做新式火车的，船仔又变做大船的，这些这样的广告，现在我才知道是充满着即是中国对全世界讲紧中国自己的故事。所以我觉得正因为中国这样的发展，特别这十年来所造成的和美国的教展差这么大，那我使我想起在2019年的时候呢，当时世界上曾经讲话 G2， 即是中美两国是不是即是两个国家可以对坐呢，咁后来呢个讲法就慢慢就冇咗啦。咁喺好多外交嘅文件里面就知道，当时美国就希望佢哋回到亚太之后同中国喺战略上讲数。个数就係美国继续系高科技、金融、高端嘅产品嘅制造。你中国就负责衣食住行嘅产品嘅制造，唔好企图走向高科技，直接影响我美国在世界的地位的存在。咁当时是曾经作过呢类的战略的探讨。咁当然答案好清楚啦，如果唔系就唔会出现最近咁嘅中美嘅抗争。答案就是中国唔同意佢永远处喺美国嘅下风，做美国嘅呢个廉价劳工、廉价产品、廉价经济的供应地，然后呢啲资源就去咗美债度，美债就喺全世界掌握金融，佢哋就掌握高科技，咁嚟进行世界嘅分工呢。我哋已经喺苏联度学咗好多惨痛嘅经验，当时我哋中国亦都唔参与苏联呢一类嘅分工，咁所以苏联后来崩溃嘅之后，佢自己样都做唔到啦，因为佢冇晒啦。嗱，而家嘅情况呢係另一种形式嘅出现。美国自己控制住某啲嘅好超高嘅科技，军事高科技，控制住金融，控制住印钞机，控制住全世界嘅嗰个军事嘅系统。但係日常生活嘅所有嘅嘢基本上呢佢完全冇咗啦。咁而家嘅情况，美国需要去调整佢自己嘅经济战略，佢自己嘅社会存在。嗱，美国係需要时间去调整自己嘅战略。同样佢就需要压抑住中国，等佢战略调整嘅时候中国唔好追得咁快。嗱，讲嚟讲去其实都係一个大国嘅博弈同埋竞争嘅问题。当中就加埋种族文明嘅傲慢所形成今日嘅复杂嘅这个世界的国情。我觉得总可以找到一个互利互赢的方法。而这种互利互赢的方法，美国能否去发动一个全美国人那些高知的阶层去讨论美国的战略转移，包括他们对于军事科技啊、石油啊各方面的投资的策略而转做美国的政治经济战略的转变呢？这些呢是美国我相信亦都悄悄地在处进行的了。而中国本身呢是很清楚告诉别人听我的国家策略就是这样。所以这位听众问到的关于即是习近平之后怎么样呢，我的答案就先要问究竟习近平这一届政府做了什么事。嗱，讲到呢届政府嘅时候，我记得几年前，开始修改宪法，话个连任问题嘅时候，全世界包括我哋好多嘅华人都话：，哎，习近平想做皇帝啦，想连任啦。咁嗱，呢一个嘅连任喺政治上喺国内嘅需要系点？我曾经都喺呢个节目讲过，唔想喺呢次嚟重复，但我主要系想讲呢十年究竟呢一届嘅习近平政府做啱咗啲乜嘢， 同埋你見到有咩唔同。嗱，我因為好多嘅具體嘅事業都喺中國，我第一個見到嘅感覺到嘅現象就係好多好多嘅中國嘅企業家已經係好本地化，好國內嘅大學畢業，講得有啲輕視啲嘅講法，就係都係土包子去掌政啦。無論係大企業抑或政府，嗱呢個係最近呢十年好明顯嘅一個好重要嘅轉變，即係好多本地嘅大學，無論科學技術嘅大學、文科嘅大學、師範嘅大學，都已經開始喺整個中國社會嘅管理層咧出現同埋掌緊權，嚇咁啊！所以講到呢一點嘅時候咧，新加坡嗰位外長就嗰、那個外交官就講到，佢話當美國喺同蘇聯競賽嘅時候，美國係處於哈佛大學狀態喺知識方面啊，蘇聯係處於社區學院狀態。佢話到而家美國同中國呢次嘅知識競賽咧，係美國處於普通嘅州立大學狀態。而中國是處於哈佛大學狀態，當然他們都是因為很捧哈佛大學，其實意思就是大學的級別不同的意思，這個就看到個知識有很大的層級落差了。 星期六下午兩點，葉國華主持《五十年後》。 我哋今年咧就系美国立国250几年，56年早左右。咁一般全世界嘅大历史嘅嗰个宏观嘅统计咧，大概历史上到现在，即系特别最近呢几百年啦，呢1000年左右咧，冇边一个管治体系，好出色嘅管治体系，能够持续300年嘅。无论你用乜嘢制度，嗱，直到现在美式西欧嘅民主嘅模式，其实到现在都未能够话佢稳定地度过咗佢哋嘅黄金300年，系冇一个。美国今年系255年咁上下，仲有50几年，美国仲系咪处喺过去嘅嗰种巅峰状态？成为世界的灯塔呢，而家是已经受到质疑。咁更加唔好讲英国、法国，佢哋都出现呢个问题。即係话就算中国啊，今年佢哋执政党100周年，我算俾你再好正常、好理性、好科学地再执政落去，做得好好，究竟能否持续300年嗰、那个稳定而高质素的管治呢，在苏花到现在呢历史的统计呢都是没有出现过的。即是说无论你用什么制度，总会有制度内部的消耗，制度里面的能源的消耗，而最后个制度自己本身是要自我崩塌的。这个呢是很多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历史经济学家嘅統計以及咧個觀察，所以我哋睇到今日嘅習近平呢一屆政府，就算佢到2049年嘅時候，都係啱啱建國100周年，即係話佢仲處喺佢頭嗰1/3嗰個黃金時段。我哋絕對唔應該有個結論話西方式嘅民主管治方式，呢種方式就會好長，中國嘅方式就會好短，因為中國歷史已經說明唔係，中國過去嘅3-4千年嘅時間都有一個好長嘅呢個嘅週期，無論佢用咩制度。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喺大歷史嘅統計嗰度嚟講咧，已經有呢一個咁嘅講法嘅，即係唔超過一個300年左右，所以。我的最近的书的著作就讲300年的拐点，即是说西欧北美的这个的先进的制度到了 而家咧開始進入個拐點嘅時間。而我哋再睇下中國今日嘅制度，你中意佢也好，唔中意佢也好，呢、這個制度運行到2049年嘅時候咧，就係、是、佢建國100周年。佢呢個執政黨運行到今年嘅時候，係佢哋建黨。佢1921年到2021年，就係啱啱100周年嘅時間。咁喺呢個期間裏邊，喺呢一個時段，係確實顯示出佢係最黃金嘅時段，佢做得最好嘅時段。我好細心咁思考，究竟呢一個嘅呢一屆嘅政府，佢哋做對咗啲乜嘢咧？咁，我覺得第一點我哋睇到佢非常之做對咗嘅，就係、是、強調咗一切為人民，讓人民有得益，要使到人民有獲得感。每一個施政，每一個做法，佢都用呢一把嚟做尺。佢哋叫做咩呢？叫做建党嘅初心，就係、是、为人民服务，就係、是、要复兴中华。嗱，呢一点嚟讲呢，可能西方或者好多喺海外受教育嘅朋友係唔係好注意呢、這个其实係一个凝聚嗰个方向嚟嘅，係一个相当意识形态嘅一种凝聚力嚟嘅。即係话做乜嘢都好，量度嘅就是人民有冇得益。嗱，咁呢一点嚟讲咧，我哋可以攞嚟量度下而家全世界嘅制度，已经行咗好耐嘅先进嘅西欧北美制度，你会见到好多时候已经唔系讲人民有冇得益，而系讲政治家攞唔攞到选票，攞唔攞到个政权。嗱，已经咧人民是否得益咧，已经系一个虚嘅讲法。唔系实质上见到、做到、得到嘅讲法。嗱，呢一个咧，我希望大家咧，客观啲去注意一下。直到现在，特别系21世纪之后，所有嘅反反复复嘅选举，你会见到咧，让人民得益或者人民欢迎嘅嘢咧，系一个虚嘅讲法嚟嘅。一个4年嘅任期，3年过咗去之后，第4年先开始讲下一任。咁嘅情况选下一任，咁嘅情况睇下前几年究竟人民有冇得益咧？实际嘅数据系点咧？咁好多时候都系咁闪咗就过，请你哋观察一下呢一个情况系唔系咁样？无论系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呢啲认为系人类明灯、选举明灯嘅国家，究竟佢嘅量度嘅标准系？以選舉得益啊，抑或人民得益？係政治家得益啊，抑或係人民得益？嗱，呢一點嚟講咧，係中國嘅政府特別集呢一任政府，我覺得好清晰嘅一個信號，就係、是、一切嘅衡量係以人民有冇得益。嗱，呢一點我嘅觀察係咁，你哋可以同意抑或唔同意？因为我成日都喺中国有活动、有生意、有事业，所以我觉得处处系考虑人民嘅处境系点，得益得唔得益？特别好似今年就系民权国民法典公布1月1日执行，我自己嘅生活里边、工作里边，处处感觉到咧，就系、是、要依法让人民得益，好多好细微嘅现象。我都感觉到贯彻呢一个人民得益嘅法律体系咧，系非常之细致嘅。咁呢一点咧，这个同大家分享，容或我有偏颇，容或我有睇错，但系我见到嘅确实系咁样样。如果将来我有需要矫正，我会同大家矫正我自己嘅睇法。第二点咧，呢一届政府我觉得最突出嘅就系、是、每一年好似而家系2021年嘅年初。今年嘅1日文件，政府1日嘅施政嘅文件，嗱，中国政府系咁嘅，大概5年里边咧，就第几年就系第几届中全会，第几年第几届中全会，每一次中全会都有个习惯性嘅目标，咁嚟定出嚟嘅，所以我哋差唔多都可以睇到， 哪个年份那一年呢，一定是叫做几多届几多中全会，就是专讨论施政的检讨问题，哪一年就是专讨论这个政治问题，那差不多已经有一种潜在的规律。而每年的第一份文件呢，就是叫做一号文件。那个一号文件呢，每年近这十几二十年都是这样的了。就是三龙是文件的主题。三龙。什么叫三龙呢？就是农村、农业、农民这些的问题，是那一年的施政要注意些什么。大家都知道中国是一个基本上是以农业起家的一个持久了几千年的农业社会。农民是社会的大多数。所有的革命颠覆政府都是农民那里出现的。中国军队的基础亦都是农民。所以呢，农民对中国的执政党来讲是决定性的。农民稳不稳定，当然你可以采取一种愚民政策，让农民处于非常愚昧的状态，困他在山沟里面，用土地来锁住他，可以是这样。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呢，中国政府不是用这个态度，不是将农民锁在山沟里面，将农民锁在土地上面。如果土地已经成为农民的在各个规范里面的可以流转的资产，而人民呢，就开始向城去建立的附近的新城市那里去流动。如果你细心去观察，我曾经一段时间，我曾经去一次旅行在西藏，由拉萨一路坐车去林芝，经过林芝离开西藏，在个沿途的过程里面见到很多新的村庄，而那些村庄呢，就是中国各省市协助西藏去建立并且将他们迁徙出来。 怎么将勇气放大，熟习这一种失重，迎着呼吸想放松，很精准计算角度，静默在机舱祷告，瞬间天边境已到，加速我心跳，松开手打开窗，终于可微笑，感激这心跳，吸口气跳下来为你，脑袋清空一瞬间，忘掉张开一对眼，怎么可向你证实，实在没出色的我能共你开发结果，你笑着叫我放任，在万尺高空负重行动，证实这份勇，假使我可以就着你不多你跨出去随机，终于我可以呼口气跌下来为你， 形不太妙，而这刻你滴着泪捉紧双臂，你在雷达里难凝望我，然后再祈求愿我可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而家由张正报第一节新闻。消息话，本港新增40多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多宗同西营盘健身中心 Ursus Fitness 有关。有关疫情，本港疫情反弹，寻日增加60宗确诊个案，系一个半月以嚟嘅高位。健身中心群早至寻日累计64宗个案。政府專家顧問、港大醫學院院長梁卓偉表示，這個群組屬於超級傳播，觸及面廣，區內大廈污水陽性樣本反映仍有更多住宅有潛在個案，令人擔心。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為了用好新冠疫苗存貨，已經要求負責統籌接種計劃的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研究，再開放可以合資格接種的組群，滿足有需要率先打針的市民訴求。他在社交專頁表示，明白近日有關幾宗嚴重個案的報導，令市民多了猶豫，但是他強調，多位醫學專家已經指出嚴重個案和疫苗接種沒有直接關係，並且重新打針的好處遠遠比不打針好。林鄭月娥又說，直至昨晚累計大約162,100名市民已經接種第一劑疫苗，佔16歲或以上香港居民總數的2.5%。難怪港大醫學院院長梁卓偉今早在電台節目表示，以這個速度，香港要等到2023年才能夠完成全民接種疫苗。高等法院撤銷民主派初選案被告前立法會議員譚文豪的保釋，律政司成功覆核，谭文豪需要继续还押。谭文豪获悉结果后，同庭上的太太对望，他太太在庭上饮泣。谭文豪离开时同亲友挥手道别。高等法院今朝早驳回律政司就东区区议员郑达雄保释决定的复核，郑达雄议员有条件获准保释。高等法院预计下昼会处理律政司就同案另外3名被告获保释的复核申请，包括前立法会议员郭家麒、南区区议员彭卓琪及西贡区议员柯耀林。缅甸传媒报道，警方昨晚在最大城市仰光开枪打死2名示威者。示威者昨晚在仰光一间警局外示威，要求释放被捕人士。警方期间据报向人群开枪。另外，示威者在社交平台号召民众上街抗议军政府，并且悼念一名在1988年抗议运动中被军警射杀的学生。在1988年3月，大学生在宿舍抗议军政府，导致2名学生先后被射杀，事件触发更大规模的示威，到8月时蔓延全国，包括在当年8月8日的大规模示威活动，被称为8888运动。军队大举镇压，估计3000人被杀。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昼中至后期温暖潮湿，早晚沿岸有薄雾。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封路，在窝打老道因为有工程，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线仍然是封闭，而家大家通挤塞车龙排到公主道近培正道桥底。咁就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因为工程慢线封闭，龙尾培正道桥底。而在龙翔道因为水务急收去荃湾方向近虎山道桥底的快线仍然是封闭，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另外在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彩怡花园因为临时工程，现在车龙排到上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柳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对开。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最后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的交通非常繁忙，龙尾接近豪涌。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 五十年投资，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各位，以龙立国的中国，今年是牛年，牛年更加是象征一个农业社会的基础，所以我们知道很多我们中国的同胞呢是不吃牛的。他不吃牛不是因为宗教的问题，更多的是因为他们是牛，是他们家的成员，跟他一起劳动一起做事的，所以呢牛是他们的家庭成员。所以根本中国农村很多是不吃牛肉呢，是因为这一种这样的共存了 的社会环境。所以在中国政府每一年的第一个文件就是农村，就是农民，就是农业，而且作为重心的工作。在2020年的时候呢，中国在联合国的指标那个量度底下，它成为全世界摆脱贫困最大数量的国家，总数有成八亿人。最后的9800多万的按联合国标准的穷困的人呢，在2020年将它全部解决。现在的中国政府的扶贫办就改名了，就改做呢叫做农村振兴办，即是改到农村的发展振兴办。你知道在我大概十几年前看中国的农村资料呢，是看到有些做法是将话将农民锁在土地上面，等农民集中在土地上，不会那么多人出来搞事，不要让他们向城市集中，向城市集中容易做出社会的混乱。现在中国呢有类似的安排，但是他不是不让他向社会集大城市集中，而是在他们的村庄土地附近建立新城，建立新经济，建立新的工业，让东部南部的村那些工业可以向西部，向他们村庄到转移。即是整个农村的经济呢是集中于扶贫，摆脱贫困，脱贫，同埋唔好重回贫困，要将中国八亿人变做呢逐步踏入去小康。嗱，啲人话：，共产党讲呢啲嘢， 啊，又話咩小康社會啊，咩富裕社會啊，真嘅咩咁？嗱，好多人係持一種唔信嘅態度。我奉勸嗰啲所有呢啲嘅朋友一句説話啫，去睇、去參觀、去了解，唔好經過任何官方體系，你自己行去，你自己踩入中國去旅行，去農村各種各樣嘅地方進行各種嘅旅遊，嚇嗰度嘅農民嘅民宿，嗰度嘅農村嘅飯店，嗰度嘅農村嘅產品，而家係雨後春筍咁樣出現嘅。所以我就覺得咧，我哋無需去話為執政嘅中共辯護，請大家親自入到去睇下裏邊係點樣嘅。嗱，呢個咧係好重要。所以當我睇到介紹講到嗰個扶貧辦開始轉做農村振興辦，而睇到國務院扶貧辦公室嘅嗰個大嘅檔案庫，睇完之後咧，我都覺得驚人，即係嗰個檔案庫就好似我公司，我哋都有個咁大嘅咁上下嘅形式嘅檔案庫，即係一排一排一排嘅檔案，各間公司嘅文件，咁呢啲檔案文件文字檔案係存喺度嘅。個扶貧辦咧，全國嘅農村，分省、分市、分區、分村，直到每一户、每一個主管嘅人，要立下軍令狀，你要解決嗰條村嗰啲貧窮嘅狀況，而且係隨時可以抽查，隨時可以巡視去抽樣出嚟了解嘅。嗱，咁呢啲咧，有人話：，佢哋係咁講啫，咁攞嚟宣傳習近平搞個人崇拜啫，咁嗱，我又覺得咧，唔排除想將習近平嘅核心形象建立呢一個咁嘅政治意圖，但係我覺得我哋最需要嘅就係去現場，你去睇下嗰啲村係點。其實風水佬話呃十年八年，佢嗰度嗰啲村、州、地方冚唪都有名有姓，你就可以自己打個背包去嗰度望下，係唔係有呢啲嘢？作一個調查，你就好清楚嗰個社會嘅狀況係點樣樣。而家西方世界對中國咧就慘在全部憑主觀，正如我講嚇，呢、這個粵北我哋韶關嘅新疆嚇，佢就當佢係我哋整個中國嘅新疆咁嚟報導嚇，佔中國六分一嘅大省新疆，同韶關嘅粵北嘅一個新疆一個城市一個小村，佢都可以撈亂咗嘅。咁樣情況底下嚟報導中國嘅情況，有乜發展唔帶嚟全世界嘅誤解？我哋唔需要去為邊度去解釋，我哋只係希望將事實擺出嚟嚇，見到個事實去做事實嘅調查。咁所以我就覺得，如果講話呢一屆政府做得好嘅第二點咧，就係堅持將農村、農業、農民嘅事情去解決。嗱，呢一點咧，又係咧好執着咁堅持，已經講到我哋已經覺得慣咗噶啦。啊，點解今年第一號文件，2021年第一號文件又係農村，又係三農問題，係進入去農村振興嘅個格局係要點樣做？咁呢個係同呢個執政黨想鞏固佢嘅政權係有關嘅。等於西方世界用選舉嚟鞏固自己嘅政權，而佢咧係用政績、人民得益嚟鞏固自己嘅政權，呢個係我哋見到嘅事實。至於作為一個人民，你想嗰張選票我有份選習近平出嚟，就覺得呢個係自己嘅政府，因為我條村解決咗我嘅貧困，嚇衣食足，知道曬我哋自己嘅處境、個物質嘅環境，生活過得好。是作為你的目標呢？咁嗱，呢個的確係見仁見智啦。嚇，我知道好多海外嘅朋友就會話：，點都好，我唔中意佢都好，我有份選，所以我就鋸啲嚇喺中國乜都我冇我份。嗱，呢個就牽涉到咧中國嗰個幹部隊伍嘅產生、培養、發展、成長、監察嘅制度問題啦。嗱，喺我自己嘅多年在中國的活動裏面，我是深深地看到中國社會那個人才流動的趨勢，那個科學規律在哪裡。 我哋公司都好多国内嘅名牌大学毕业嘅，佢哋点样样喺社会上流动，系我一路细致观察佢哋嘅成长嘅一个方向嚟。 我算太乖傻，多热吞我上冷场，我脑里会想，我满脑里欠正常，总爱控制对象，踩中痛到脚上。开始热上，跳到开始冻上，甜到时各有野心，有毒斗尽决然会坏，有时甜合拍不亲吻个保护掉亲，彼此难以接受爱人比较，世界永无女神，中断被阻止，想要你的牵引，行前后退只等你发表，热随着我空过转身跳，别要再表，也别要对焦。 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咁啊，讲到呢一任政府做得做对咗嘅，呢个系第二点。第三点，我睇到嘅就系对于反贪腐啊呢种嘅做法，佢话永在路上，唔系要嚟走过场嘅。2021年喺反贪腐上第一件案件。就是某间国营企业的董事长，那位就是赖小文，是三审之后上诉被否决，最后就宣布执行死刑。这个的公布和跟着很多其他的这些反贪腐的服刑的公布，的确确是年年都有，月月都有，因为中国人口咁多，咁大个社会管治体系，咁大个社会嘅经济体系，出现呢种违法贪腐嘅情况，可以讲话系一定出现嘅。佢话冇先至怪，所以我哋睇到坚持反贪腐，永在路上呢、这个做法。最初都可能以为诶、哎、走过场嘅啫，迟啲就冇事噶啦。呢啲系佢哋派系斗争咁。好啦，讲下一年，讲下一年，讲下一年，睇到一批一批嘅处理，特别系睇到一个一个地方政府嘅逐步执政翻好多嘢。你只要你问一问喺中国生活过嘅中国普通老百姓，特别系嗰啲即系二三线城市嘅老百姓，成个中国嘅秩序。法治、貪腐是否大大改善了呢？這一點呢又是一個確實地得不得民心的一個關鍵。中國人其實對貪腐很厭惡的，不過我想告訴大家，中國人的文化傳統裡面，你看看過年，過年這個福祿壽三星，那個祿呢就是官員來的，官員呢有錢拿呢就差不多是一个传统的讲法。所以我们见到福禄寿三星的时候，寿我们很自然啦， 福话福气好好啊，各有各嘅定义啦。禄就系有钱，就系、是、做官嘅个形象系做官嘅。嗱，咁呢个都系中国嘅呢个一定程度上嘅文明传统嚟嘅。咁但系而家中国呢个政府咧就非常注意揸住反贪腐嘅问题。嗱，我记得喺2003年嘅时候，沙士嘅时候，好多国内嘅几间名牌大学嘅学生嚟香港读博士，咁因为咧沙士佢哋唔能够好多活动，咁好多时候我都喺周末咧都会接待佢哋，等佢哋咧呢个有啲家庭嘅活动啊咁样样，吓，因为佢哋远道嚟到中香港留学啊嘛，吓，咁我自己都亲自当时安排咗佢哋去学佢哋嘅专业，其中有啲就系去学反贪腐嘅，吓，当时亦都安排咗去 ICAC 去呢个学习，知道中香港点样处理贪腐嘅问题。嗰、那個程序啊、做法啊咁樣樣嚇，咁而家我知道呢啲年青朋友，當然而家都唔年青啦，都喺中國政府紀檢啊、反貪局啊喺裏邊工作，咁我都覺得呢、這個都睇到佢哋學有所用嚇。咁仲有喺呢個反貪腐裏邊，我哋見到咧嗰、那個高薪養廉、考公務員嘅制度，點樣去喺大學畢業生度吸納咗大批嘅人。按照不同的专业输入去不同的政府系统，譬如说大家都是统考入咗去读大学，去咗啲某啲各种各样嘅名校、科技大学啊，各种大学，然之后毕业咗之后，佢如果要做公务员咧，佢就要考公务员统考。佢考咗公务员统考及格，佢如果要做公安，佢就要考公安；佢如果做外交，佢就要考外交。如果佢系想做技术的军人某方面，咁佢就要考技术的嗰啲军人的军队嘅学校。嗱，呢种咁嘅通过整个中国嘅从乡村到中央嘅学校制度、考试制度，再从考试制度入去公务员嘅选拔制度，再去到公务员专业嘅教育制度，我觉得成套系非常完整嘅。所以我觉得点解我感觉到对中国嘅管治，而家哈佛大学评佢系叫做良政善治嘅国家，特别讲佢哋嘅人才嘅流入、上升、运用嗰个制度嗰个完善，我觉得呢啲咧其实唔系我喺呢度随便咁讲，而系我身边好多年青人就系经历咗呢种嘅。整个的流程，从他小学读书升上初中升上高中，考完各种各样的试，考入明大学，明大学去了出面留学或者回来再在企业里面做事，然后有些就通过公务员系统入了政府，通过公务员专业系统入了专业的公务单位，这个整个的流程我们会看到呢，一批一批人呢就是这样在充分教育的基础上面一路上流一路上升。所以为什么新加坡各位外交官会说，现在中国和美国的人才对峙方面，中国是处于哈佛状态，美国是处于普通州立大学状态，它是讲知识的水准，它是特别是讲外交官，就很明显是这样的情况。各位，我觉得不是想要大家要有啲咩特别嘅热爱祖国嘅意图，我只係话既然你生在呢一个时间空间喺世界上面，无论你係在香港、在澳门、在边度，新加坡、吉隆坡、温哥华边度都好，都係呢个时间空间嘅，我哋又成为一个，我哋本身就係一个华人血统嘅呢个华裔，无论你持咩国籍，你对你自己嘅国家有所了解都是非常重要的。原来他的人才制度是如此去吸纳和产生。有人问，这样除了这个这样的上升系统之外，还有什么系统是显示人才吸纳的呢？我们机构都有一定的人数，我们都会有人力资源部，我们都会人才的吸纳招聘上升的制度。但是在中国来讲，它仲有几个关，一个 正式考核的 KPM， 每年都要考核的。嗱，呢一个咧，可能好多人就唔知道，中国无论企业也好，政府也好，人的工作成果的考核是一个好重要的问题。企业多数用数字，即系盈利啊等等嚟考核，系好紧张嘅，好紧张。你哋唔好以为系咪得个讲字。中国之所以今日咁劲啊，系同呢个人才嘅吸纳、上升、考核、检讨嘅制度系分唔开。譬如好似自从有咗大嘅电脑系统之后，我可以咁讲，点解会一两年、一年啊，甚至全个社会秩序改晒咧？因为大电脑嘅识别系统、人脸识别系统，我哋机构有啲佢参加咗执政党嘅，佢去做宴请嘅时候，佢非常注意喺十年前佢唔需要问呢个问题，而家佢一定问。如果今晚要请人食饭，我如果要有酒饮嘅，要同我准备定代驾，即系搵人代人驾驶啊。佢话如果佢要招呼人，一系就唔饮酒，因为咧你一有酒的行为失态，在路上即刻就抓拍抓拍啊，即刻抓到，然之后咧立即就知道，哦，你是某某人某某市的共产党员，他就会扣你分。你在你的信用系统度咧就有个分数的呢个记录啦。嗱，呢个过程咧是在某一年，就是前几年嘅啫，几乎一年之间全个上海市，我所工作最多的地方，上海、北京这些，所有的社会秩序、交通秩序全部整顿晒，是几乎是一年之间。这个就跟超级大电脑那个管控有关。那你说，哎，所以呢他练得这么紧要啊，1984那套小说就是讲这些东西咯。是，但是事情总有两面。你要坐车，个车就会撞死人。你要坐飞机，就飞机会失事。总有呢啲嘢，嗱呢啲咁嘅情况嘅变化咧，喺中国呢十年啊，变化得好紧要。所以我曾经同我嗰啲海外嘅朋友讲，我话去中国啊，我成日都翻去，三月一小变，半年一大变，就系我哋嗰阵时所见到嘅中国嘅情况。 无论怎得罪，你说我是妇女。陪着我等于死去了，无情趣。从前或现在，当我是谁？你这一种伴侣，前夜一起睡，你却没廉耻，竟讲出口，你怕受罪，完全忘记往日为何。凌晨仍潮浪汽水，还到我爱爱爱我，对爱情已死心，贪高兴好心敷衍一下，却逼走你亲吻。我们这结局太不堪，分不出真假的爱恨。无谓我爱爱爱爱太过动魄惊心，我估错这个世界。相信人命中怎么爱着你为人，立什么心肠，我对你极善良，如若你肯想想我这样受伤，你会知爱情独于悲伤，别怎安心，可不改变。